风公益广告。 晚上九点了，如果今天做了一些让你超有成就感的事情，不如把它们记录在本子上吧。写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还不错。Hello， 我是吴克群。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魏冲。首先来聚焦2016中国经济年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数据，初步核算，2016年我国国内 GDP 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了6.7%。分季度看，前三个季度同比增长均为6.7%，四季度同比增长6.8%。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表示，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继续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春节期间，北京市将向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今天到本周日，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市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上参与抢票。今年的门票既包括了龙潭庙会、地坛庙会、场店庙会这些传统的庙会，也有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凤凰岭游园庙会这些新式的庙会。北京第三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今天在北京天桥剧场开幕。今明两天，北京曲剧正红旗下连演两场。本周日和下周一，北京曲剧骆驼祥子将接棒登台，下周二三龙须沟将作为压轴大戏精彩上演。春节期间，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将推出7场演出，涵盖了京剧、相声、经典老歌、民乐、雅集等不同的主题。其中大年初一，北京京剧院的数十位优秀的京剧演员将汇聚一堂，为观众带来众多经典剧目的选段。话剧《两只蚂蚁在路上》本周末将会在北京国画先锋剧场迎来本轮最后的两场演出。这部剧通过两个北京出租司机的故事，展现了一幅小人物的生活画卷，描绘出他们的劳作、梦想、温情和尊严。小柯音乐剧《你说我容易吗之千万留神》本周日将在北京小柯剧场结束本轮的演出。本剧讲述了男主角意外入狱，出狱以后又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娱乐圈的一个离奇的经历，延续小柯音乐剧的一贯的风格。这部剧也在欢笑和烦恼中贴近现实生活，让观众收获满满。杨柳春风中国美术馆藏杨柳青古板年画精品展正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晚上的9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8度到0度；天津晴，-6度到0度；上海多云转晴，-1度到6度；重庆多云，6度到13度；石家庄晴，-7度到5度；太原晴，-13度到0度；西安多云转晴，-5度到7度；郑州多云转晴，-3度到8度。武汉晴，-2度到9度；合肥多云转晴，-4度到7度；南昌晴，0度到10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24，天津42，上海18，重庆57，石家庄77，太原38，西安32，郑州35，武汉52，合肥28，南昌69。 当宝宝的小手紧紧握着妈妈的手指，当妈妈的吻轻轻落在他的脸颊，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是每一个更好的开始。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期待每一个更好的明天。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 VIP， 听好音乐，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来到周五的音乐 VIP， 我是清源，我们再次欢迎客座 DJ 杨乃文。 大家好。 嗯，那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幕后音乐高手啊，应该都是一些你比较欣赏的创作人制作人，也都是跟你有过合作的吧，应该 是蛮碰巧的。这一张刚好除了建维稍微有接触过一点点之外，在制作方面其他都没有制作过，我包括我很熟的朋友 陈建奇。 对，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蛮奇特的。 哦，这是你们第一次合作？ 就感觉好像没有，我们合作很多次，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跟状况，包括舞台歌剧都有。他也为我担任过乐手等等之类都有，编 各种形式都有， 帮我编曲也有，就是没有制作过。 OK， 然后徐先秀也是这样，我的爱吉他手 是 从 第二张专辑吧，就一起同台表演到现在，我也没有请他做过制作人。我猜这个因缘也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个 Live 演唱会的 CD 请他担任音乐统筹嘛， 是， 然后就觉得他那张做太好了，所以这次其实就很快想到他 所以是很多很熟悉的很要好的朋友之前有各种形式的合作， 对， 但是都没帮你制作过，在这张专辑都有了哈。 对， 那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粉笔做的手，火星电台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结识的？ 作品 啊哈，也是在收歌的时候听到他们的作品吗？ 对，很早的时候就听到了《恋人的序》，然后后来接下去听到《可莫》 啊哈， 然后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们， 是， 所以就当时还蛮讶异的，是同一个团体写的歌，同一个人写的歌，所以啊，想说，哎，那既然这两首歌我们都要，那。也许他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请他们当制作人， 所以就有了这一次你刚刚说最不一样的一个制作方式的这个制作人哈。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好好聊一下，先来听这首粉笔做的手。 我好像在哭。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爱可以是山盟海誓般浓烈，爱也可以是粗茶淡饭的简单，一起早餐，一起晚餐，长久相伴。九月奇迹以声示爱，十二年携手度春秋。他们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星光，也是生活里最幸福的伴侣。不曾炫耀天下大白，却扶持着荣辱与共。 幸福是两个人的晚餐，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哪怕豆浆和油条每天都相伴，也会感觉到那么温暖。 快乐是左半边的想念，想念着却不需要语言，就让我陪着你尝尽苦辣酸甜，专属的 你是我心中的一首诗，满满的笑容装满了房子。 九月奇迹见证爱的奇迹，婚后首支单曲两根筷子甜蜜来袭，陪你一起浪漫跨年。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牵着彼此，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 在我身边是你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不论风雨都牵着彼此， 那一份执着 从来不曾休止， 在我身边是你的位置， 我们是幸福的两根筷子，不会有害怕，只会有坚持。 漫长的日子， 多少日落和日出， 感觉了谁都叫不住 那一颗幸福。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新年的脚步愈加临近，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东风日产感新公路服务站护送您一路安全到家，与家人一起迎接新年幸福的开端。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清源，我们再次欢迎客座 DJ 杨乃文。 大家好。 然后聊到火星电台，他们上一张帮流行音乐歌手制作的专辑应该是 Eason 的迷闪啊，就是得了非常好的那个评价，做了半张。所以你说他们是你合作过最不一样的制作人是为什么？是在录音室当中的表现吗？还是其他的工作方式？ 在录音室的表现。 嗯， 也是他们自己两个人的默契吧。曾宇跟黄少峰，其实曾宇就是那个开会啊或什么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边跟我聊事情的。甚至于说我们在讨论恋人曲跟可莫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可能还需要哪一种歌。对，我们就好好聊了下面可以合作的歌。然后就因此有转身，转身比较是从编曲导向的，因为曾宇他比较是从编曲的方式切入写歌或者是做一首歌， 就是可能他是一个形式或者是氛围是什么，然后之后再来做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少峰比较是写 melody， 他 旋律， 对旋律，然后他有时候其实可能是已经编曲的状态已经有了再写的，他也有先写弹吉他先写的，应该都有。所以其实很多编制的过程在应该都是在北京完成的。然后在北京录制的。然后曾宇到了台北帮我录 vocal 的时候就轻松了，他坐在后面打电动，因为他第一次的时候还有先说你别看我这样子，在北京的时候都是我在工作，他在睡觉， 他们有分工是吧。 所以对台北的录音室在录 vocal 的时候 你看在录我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曾宇在后面听，对不对？他其实都在听。 嗯 OK， 嗯，然后呢，就是在忙别的事情嘛，手在忙别的事情。然后少峰就是会离主控室的麦、嗯、最接近他的地方，嗯，然后常常很兴奋的讲很多话，很大声的讲很多话。 是在录制歌曲的过程当中吗？ 譬如说我们如果是录一段，重复的再录一段哈， 对， 每次结束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什么事情，他就很大声的就说啊。 之前的制作人都不会这么大声，都比较温柔一些。 不是，他很兴奋的 哦， 他在录制很兴奋，而且他解释事情的方式是我从来没有碰过的。 比如说， 他会用讲的去形容一个音要怎么唱。譬如说，他说：“你知道好那边哈，你唱好，好，你不要唱好，好。”我说：“你在说什么？”他讲了好几遍以后，曾宇就这时候就站起来了，说：“哎，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说，这个音呢，你唱尾巴的时候，你稍微往上扬一点，那个音再高一点点，不要降下来。” 啊！ 我就说：“少峰，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啊！ 他就说：“我说了明说。” 他觉得他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对，很清楚 哦。所以他们两个其实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审美是趋近的，是一致的。 我觉得肯定是一致的吧，不然会、嗯、不会两个 人天天打架？ 对，不然的话两个对会打不会打架？ 对， 真的打不起来的， 会被憋死啊。所以这是蛮有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一个是非常的兴奋，然后容易激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旁边打游戏， 很淡定， 实在不行了出来说一句，这种感觉哈。 但是别忘了，北京的时候都是他在工作。 是是是，因为你没见到那个部分嘛。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也是杨乃文的推荐。 那我们来听周迅的《偶遇》。 放晴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快一些，我要再快一些，穿过云朵进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 好的，刚刚聊到的是乃文姐在这张离心力专辑当中和火星电台的一些合作啊。其实这张专辑他们的篇幅还挺大的、啊、 对， 就是创作制作的这个部分 是 这是你一开始就确定的吗？还是也是有了一两首之后又有了更多的？ 有了两首之后在跟曾宇在讨论过程的时候就是提到，刚刚也提到就有了转身这首歌， 但是他们也是蛮可爱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客气的，从完全不认识不熟到慢慢有接触嘛、对不对？他就看，哎，以后多多指教啊，有歌的时候啊，也可以拿过，有适合的时候， 嗯， 对，通常都很客气的跟所有人那么说。但是他们是真的很不客气的，就一直丢歌过来，一直写 啊， 连在台北我们录音，譬如我们今天录完了，对不对？他们两个还会留下来写歌。 哦，真的， 真的， 哦， 可是那首没用。 所以其实为这张专辑，他们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出来，然后也是在短时间内， 有一些是他们之前写好的，有一些是为了我写的， 确定了一些新的方向之后，他们写出来的新的作品。 嗯，对， 所以整个。这个合作是很舒畅，然后他们也很配合在做这些工作， 也因为到了第九首歌《离心力》的时候，他们同时把那个粉笔做的手， 嗯， 跟推开世界的门一起丢过来， 哦， 所以才会有十一首歌。 OK， 对，不然的话通常你知道公司就会说，哎，十首歌， 嗯， 一张专辑， 对对，这张专辑十一首歌哈，各位要好好听一下。然后那继续聊到下一位呢，也是大陆地区的一位啊音乐人，叫做郑楠，在《面上这样的部分，其实他也帮你去做了一些改编的音乐的部分啊、 嗯。 那这张专辑当中也有他来创作，所以也是他来制作的嘛？那个歌曲 是， 嗯， 如一是他特别为我写的，然后我也请他帮我做演绎，然后他也很可爱、 嗯、 因为他真的也是一个编曲高手。 对， 然后他一开始听到《占有欲》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玩就对了。 嗯， 对，所以当时就说，哎，那这首歌你会打吗？你会打吗？可以让我玩一下吗？可以玩吗？ 哦 哎、我就一直笑，我说你不用担心会不会打。 啊、 哦、 哈， 对，你就玩吧，你就玩你的。那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他玩得很开心。 对 对， 所以其实他会觉得说，哎，是有空间，有很大空间可以去做的。 嗯， 他就可以去大展拳脚的感觉。那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因为分享到幕后音乐高手嘛，就是郑楠 的 作品哈 的作品，然后田馥甄无常。 倦那句无常。 少女 ATF 邀请您继续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曾想也那么黑， 在等待黎明的黑夜，孤独是一种选择。世上没有无法摆脱孤独的人，只有执拗的灵魂。圆着银河，一生心血，永不妥协。张碧晨首张国语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带你去寻找属于你的黎明。梦想当然音乐，用音乐创造梦想。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徐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欢迎回来，音乐 VIP， 我是客座 DJ 杨乃文。 欢迎杨乃文，我是清源。今天分享到的这几位呢，都是幕后音乐高手，也都是在这张离心力专辑当中跟杨乃文有合作的音乐制作人。接下来就是陈建奇老师。 建奇，认识很久，合作过很多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当过我的制作人，第一次。 是他这几年其实做了很多作品啊，然后也是各种形式和风格都有，有这种管弦乐的、然后也有纯电子的，然后包括那个苏运莹，就很另类的这一位歌手的首张专辑也是他来制作的。所以他跟你的合作，因为你们也很熟了嘛， 很熟、 所以其实是你们是一起讨论，还是你会告诉他一个方向去做？ 他会告诉我方向，他希望是如何，然后他会跟我讨论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很和谐，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大家就是为了音乐，为了这首歌去希望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OK， 那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 接下去要听的歌是黄小珍的贝亚提斯，是建奇写的。然后其实这首歌我也唱过，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建奇的那个舞台剧。 OK， 对，所以这首歌那时候是我负责唱的。 突然感觉某种奇怪忧郁，树欲回蓝加上秋雨，整个屋子冷得像水族箱，春天，你的拥抱。 所以之前你也说过，本来可能想这张专辑可能就两位制作人啊来进行制作，结果后来没想到缘分那么多，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是很多位制作人共同来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张专辑。 没错。 就你在做专辑的时候会提前就想好制作人怎么样去进行分配或者是邀请吗？ 通常会，这一次也原本有，但是你知道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说封面的事情， 对， 你中间碰到了你喜欢的状态不是原本设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有更好的选择，那我们跟更好的选择，不是跟原本那个不是一个规则吗？ 对对，就因为有更好东西出现了，所以当然就要用它。 对对对。 所以你还会自己再做制作人吗？ 不会，目前无法去想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连跟宇环一起合作制作女爵的时候，我都快疯了。对，我已经不是一个很容易睡觉，我其实不只是失眠了，其实我也睡不好。 对， 可是那时候我发现我在做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制作人他其实睡得挺好的，但是我是譬如说在混音的时候，混到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回家听，如果要改任何东西的话，我通常会有到第二天早上或中午 engineer 已经醒来了，有没有？当然可以全部推翻了，只是说如果是差不多的状态的话，我发现我那时候就早上7点就会起来，因为而且我晚上一直在听， 是， 然后我是7点直接起来，就坐在那边很不安的又在听，然后等 engineer 醒来，要沟通，就是要跟他沟通， 是， 对啊，就连续几个月都是这样。我后来想说， 生命有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 有点 太痛苦了， 有点太痛苦了，所以或许吧，哪一天真的找到一个比较负责任的那个另外一个可以一起合作的制作人的话，就会稍微。可是连这张都一样， 对，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点头了再往下，所以我还是得去听嘛。 所以你是一个希望对自己作品全面负责的人， 是。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或者你必须要去思考所有的问题。 其实不瞒你说，我前几个月真的很忙的时候，那时候音乐节的时候跟蒙面跟后制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两次想说我太累了，我可不可以 maybe 这首歌我就让制作人自己 就是 觉得这个 算了。 对，但是后来发现没办法，他们就会传给我，我还是会听完以后我还是有意见，还有意见的时候还是要沟通。 对，所以你是怕后悔吗？还是 后悔一定会有，没有东西是完美的，但是不是后悔，怕是我可以去做的事情我没做怎么办。 就是就会后悔自己这件事情。 对 所以就还是 咬着牙把它弄完， 有咬紧牙根。 OK， 好，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呢，也是非常擅长去制作一些很奇特的音乐的常石磊，最近给袁娅维来做的一首作品叫做《流花》。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黄韵玲。 体验用车生活的乐趣所在，分享与众不同的愉悦感受。悦享车生活，为车主讲述时尚、流行、精彩的用车生活。悦享车生活，由东风雪铁龙 C 六诚意奉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悦享车生活，大家好，我是小勇。 大家好，我是丹阳。 最近呢，我看见了一个新闻，说是很多小型交通事故啊，都是在停车的时候发生的剐蹭，尤其是在新手上路的时候，停车一不小心就把别的车给刮了。 没错，这新手开车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停车，要是车停不好，别人和自己都不方便。 其实我在刚刚拿到驾驶证的时候呢，稍微窄点的地儿啊，都不敢去停，所以呢，这新手停车的时候都需要大一号的车位，要不然啊，他也不敢停进去。 没错，人多地方窄，停车是真的挺不容易的。现在有的倒车影像只能看见后边，周围看不见，那些新手尤其是新司机得让人指挥才能把车停好，要是倒车的时候在车里就能看见周围的情况就更好了。 你说的这个功能啊，现在有的车就已经可以实现了，我身边就有新司机，他们的车都带有360度全景泊车辅助系统，停车呢就特别的方便了。 这个系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全景的摄像头，能够看见车四周的情况。 那这个系统好啊，停车的时候能看见周围，就不担心剐蹭了。那要是我这车大，不容易看见周围，可怎么办呢？ 大车也没事儿，东风雪铁龙 C6 呢，就有这个全景泊车辅助系统。那个车的车体就挺大的，我之前看过测评，很窄的车位它也能够顺利的停进去。 你说的靠谱吗？ 车位太小，停车的时候特别容易碰上的。 东风雪铁龙 C6 的前后它都是有这个驻车雷达和360度影像，能够看见车后面的情况，也能够看见车四周的情况，肯定安全，避免剐着别人的车或者是撞着人。 是的是的，之前就有新闻说一个女司机倒车的时候撞到了后边的小孩，那么有了这个系统，倒车能看见后面的情况，就省得出现危险了。 是啊，你刚才说的呢，这就是倒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死角，要是有这个360度全景泊车辅助系统啊，你在倒车的时候能够看见四周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死角也会减少。 那这个全景泊车辅助系统确实真的是挺实用的，有这个停车就安全多了。 所以说呢，这停车啊，不管是新手还是老司机，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儿。我们平时在用车的时候呢，一定需要多注意多留心，不要忽视任何的停车的细节，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故。好的，本期悦享车生活就到这里，下期见。 春运的列车上载着的是离家拼搏的梦想家们，一年到头梦想家们也该回家想团圆了。愿你在寒冬的归途中能有田亮、叶一茜、森蝶、小靓仔一家的幸福年温暖你。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A tornado flew around my room before you came. Excuse the mess it made, it usually doesn't rai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much like Arizona. My eyes don't shed tears, but boy they pour when I'm thinking about you. Ooh, no, no, n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You, no, no, n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Do you think about me still? Do you, do you, or do you not?So far ahead,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ever. Ooh, but do you not think so far ahead?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ever. Ooh.I just thought you were cool enough to kick it. Got a beach house I could sell you in Idaho. Since you think I don't love you, I just thought you were cute. That's why I kiss you. Got a fighter jet, I don't get to fly it though. I'm lying down thinking about you. Ooh, no, no, n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You, no, no, n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Do you think about me still? Do you, do you? Or do you not think so?Oh,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 VIP， 我是清源，我们再次欢迎客座 DJ 杨乃文。 大家好。 那到了本周，要推荐和分享这张离心力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 这首歌其实初听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就是很容易上口，后来发现其实副歌是就是左手的泥呀，右手的泥呀，然后这一句是真的很容易，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打开人的心扉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演唱它的时候会脑海当中想一些画面吗？ 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容易，因为有一些歌词少峰是在形容一个景一个画面，我们之前有一个讨论过这个事情，这首歌很容易，你就是想着词面上面的东西，就是推开世界的门，对，左手的泥，右手的泥，就是 只要克服了为什么左手是泥右手是泥这个问题，其实就没有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画面，那是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容易看着字面上面的东西，自然而然的那个你对他的表情跟态度就出来了。 是， 对，那加上少峰又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人，每一个音多长多短，对，哪里我可能稍微不小心跟他的拍子不一样，他坚持的东西他非常坚持， 所以整个这个录制是非常的细致细腻的那种， 这是很奇怪，我觉得看不大出来黄少峰的地方。他虽然很大声很兴奋的跳来跳去， 对， 但他非常非常细腻， 细节很苛求哈， 非常 OK。 那我们这周跟各位分享到离心力这张专辑，然后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我觉得从头到尾来感受一下，因为真的就如杨乃文所说是云霄飞车哈，有你觉得好像哎怎么管弦起来了，很古典了，突然一下电子又出来了哈，就是想不到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期待下一张专辑也可以像这一张一样，不要让大家等那么久哈。 好， 那下次见，乃文姐，拜拜， 拜拜，谢谢。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